真係我睇唔到拜仁係可以追返2比2嘅。 好啦，咁不如講返啦，嗰場波嚟講呢，我哋今晚焦點就睇呢場啦，因為呢場波實在係都相當之好睇呀。 睇到牙教喺裏面啦。 啊，係呀，因為哥迪奧拿同埋呢個 摩連奴 啦，即係呢個喺西班牙都已經牙教咗成幾年啦，三四年都有啦，係咪咁啊，去 兩個唔關事嘅，即係兩個之前兩隊捧杯又唔關佢事，但係臨嚟到呢個超級杯又關佢兩個事。 係啦，即係冥冥中有主宰，點都要撞到正嘅。嗱，唔知歐聯會唔會撞正啦？第第日歐聯咁啊，第日歐聯先再講啦。咁啊，其實咧兩隊波如果講翻個出場陣容咧，我記得禮拜五足球頻道提及咧，因為防中就叫做傷曬，咁啊小朱嘅顧之然後備都冇份啦， 簡達拿又傷咗啦， 簡達拿亦都傷埋啦，馬天尼斯就。後備嘅 後備 嘅 係 咁啊！嗰日你哋就話阿 Steven 好似提過到阿拉巴就打 唔係藍姆打防中 嗰日即係足球頻道Steven 咁講嘅。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翻啲熱身賽咧， 季 前其實哥迪奧拿都試過將藍姆就打中場嘅， 用過好多場啦。 係啊，所以其實就藍姆打防中咧，都應該係都正常嘅選擇嚟嘅。即係嗰日嚟講就嗱嗰場波咧就第一件事啦咁。就車路士咧就擺嘅人就好正常嘅，咁就基本上夏薩特啊、奧斯卡啊、安祖舒 係冇馬達咯。 馬達冇咧，都係嗰句啦，都係如果我成日俾個藉口啊，摩連奴嘅唔係話出得咁少，出個亞士東維拉嗰場出咗個半場，仲要打得唔好，又好難出佢嘅，我又覺得係嘛？係啦， 馬達係咪後備都冇啊？ 馬達有後備， 後備 有後備嘅， 長期嘅應該呢季至少都見到有後備㗎啦。 嗱，不如咁樣講啦，我就咁睇馬達嘅，即係未講場波之前，即係講下馬達。其實我會覺得咧，即係而家個即係轉會窗就已經 閂咗啦，啱啱閂咗啦， 就應該都開始馬達都會出筆出嘅時間都會多啲㗎啦，開始。 我實要出嘅咁。你四線作賽咁，你又歐聯，你賽杯又足總，咁又聯賽咁，你實要出佢喎，冇得唔出嘅。不過可能咧會將佢擺，可能踢邊，咁又唔出奇嘅。 通常可能如無意外啦，擺 踢夏薩特個位咯。 可能擺左手邊個位啊。 四二三一中上面個三中間咧，應該係擺奧斯卡。 奧斯卡擺定㗎啦。 其實當初係其實。成季幾之前我都講過佢會大概有少少似林伯嗰種踢法啦，唯一因為佢嗰個視野好廣闊，但係唯一有一個唔好就係佢冇林伯咁體力充沛同埋咁大隻嘅，咁但係而家結果安排咗個位置就係林伯就長期搭呢個 拉米利斯， 跟住就推前奧斯卡上去，因為始終你如果做前面個三咧，始終都係屬於一啲矮小啊，同埋靈活啲， 同埋奧斯卡真係啱踢呢個位，即係同埋喺摩連奴用得奧斯卡，我覺得用得幾好嘅，同埋奧斯卡今年就的而且確係有進步。 兩個人佢呢場係用得好好啦，一個奧斯卡，一個就舒爾尼啦， 係一個安祖斯卓尼，都係打得都 OK 啦。 兩個佢即係兩個做，即係尤其是舒爾尼啦，第一球其實完全係關佢事 啦，助攻係佢啦，俾費 咁佢係用得非常好嘅呢個球員，即係都發揮到佢想摩連奴想佢做嘅。 但係我想比較下咧，頭一兩場我見佢又唔係咁 sharp 喎，呢場波因為我冇睇啦，個分別喺邊度？ 嗱，我想用。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因為呢場波係未開超級杯之前做嗰兩集節目咧，即係包括哭波桑同足球頻道，就有講過話又話 幫咗史卓尼 夏薩特啊，係會流力，話會流力踢啊，又話會又話佢排錯陣啊，又話佢勾擺啊，然之後踢到一塌糊塗，即係到而家 OK 完咗條超級杯啦，可以馬後炮咁講翻咯，其實當初原來全部大家都有少少偏差。其實我唔係好 buy 流力嘅，因為我覺得你球員咁多，你又季初你留乜 Q 力啫？ 哦，咁啊 係。你係需要比賽時間嘅嘛？季初係。咁反而我會覺得係有少少似係隱藏實力多過似流力。 因為就係呢都係嗰十一個啫。 其實可能最終佢和曼聯嗰場咧，其實佢目標都唔喺曼聯嗰度。其實佢個心都仲係想同哥迪奧拿踢。 哦，咁梗係 即係掛住呢場波， 始終都係牙膠。 所以佢唔想俾哥迪奧拿睇到佢放安祖舒索尼嘅狀態係如何，或者托利斯嘅狀態如何，會唔會出？咁所以變咗佢咪打亂章囉，對曼聯嗰場悶悶地和咗佢，咁你喺呢方面咁你哥迪奧拿收唔到咩 information 之下，然之後突然間將安祖史卓尼擺返右邊，跟住然之後出返托利斯，咁完全係有少少係 即係顧唔到佢囉。 不過我覺得呢樣都兩睇嘅，因為你安祖斯出嚟德甲球員嘛，咁你呢場波對住拜仁 對返係囉， 其實知己知彼啦，大家可能大家都係熟路嘅，但可能佢有方法去對付呢個拜仁呢。 嗯，其實睇返頭先阿慈生講個第一球波啦，咁我而家就望到第一球波，其實嗰個波好靚，夏薩特啦，因為好主要就係中場推過兩件，跟住俾安祖斯出嚟又第一時間再俾呢個費托又係第一時間射，好靚嘅波嚟嘅。 係，但呢個就係因為其實係拿姆打咗個中場嘅防守咧。佢唔夠，佢有一啲因為其實如果你以前小豬打開，其實佢有一啲地方其實已經犯咗規，整停咗下陣。 哦，咁計啦。 但係拿姆就斯文啲，就冇，即係可能佢都係行住就冇用到啲超技術，咁就令到即係當然呢個唔鼓勵大家用太多，即係太 犯規啦， 係啦係啦， 我知， 係啦，即係但係就呢、這個就其實佢有一啲可能即係簡單啲，可能掹衫掹到去停嘅，球證吹罰嘅。 其實嗰球波中間嗰陣係拉芬拿嚟嘅，拉芬拿嚟嘅，咁啊拉芬拿大佬梗係頂唔住阿夏薩特啦，同埋呢個波其實好明 顯，但係拉芬拿失咁咪失，其實佢係打左閘噶嘛，嗰 右閘， 右閘右閘 係啊，拉芬拿左閘，咁啊啱啱佢氹咗嚟中間嘛，就係呢個波就係可以睇到摩連奴嗰個進攻模式就係好講效率咯，即係三腳波，三個人對住啱啱拜仁成幾個嘅守衞，起碼成五六個守衞都可以俾得咁順，俾得咁靚嘅啲波嚇。咁啊，可以睇到就係摩連奴佢嗰個攻擊嘅效率啦。其實呢球波都睇到。 同埋因為我覺得係絕對係手法嘅排陣問題，令到摩連奴有呢一球嘅，絕對係。因為你拿姆，如果你唔係踢一個防中。咁如果佢老實講，除咗話頭先阿慈生講話會少咗啲 dirty work， 即係同埋啲無手無腳嘅嘢，但係同埋其實唔好忘記防中除咗係攬跌人之外，佢喺做防守之前，即係喺個波未到對面球員嗰時，佢係已經企咗自己應該企嘅位置。但係因為拿姆係冇呢個經驗，所以嚟計，如果你叫佢客串踢防中呢，是一件很難的事的，中場中從來都是一個難踢的位置，因為你有很多事要預先判定了去估計，然後再去做，加上其實如果用拿姆其實是一個鬥於前面五個，是一件非常之危險的事，你見很多個場合都是攻擊球員上去，然後得回四個後防和拿姆在後面，你變了是很難踢的，真的你摩連奴一湧過來你真的防守不到的。 是的，還有見到都其實基本上真拜仁的後防都系唔系咁穩陣， 系唔系唔好噶，唔好噶。 我講少少啦，即係我覺得呢場波，因為我都係睇精華。咁你問我，即係呢場波，我覺得幾得意，幾得意。先講咗拜仁先啦，即係哥迪奧拿 ，OK， 連埋真正德甲嘅比賽啦 ，OK， 大約打咗四場至五場波到啦。呢場波 都係和 ，OK， 唔係第一周咪贏咯， 聯賽和嗰場咯， 聯賽和嗰場 都贏， 第一周贏咯，第一周3-1啊嘛，我冇記錯，係啦，咁啊哥迪奧拿即係你見到呢一場波就好硬，即係要對住好強嘅車仔，你見到幾得意嘅就話，即係哥迪奧拿係加咗一啲好。我覺得我應該咁樣加咗啲巴塞元素落去，你見到 意圖想加啲巴塞元素啦。 即係你見到開季嘅時候 ，OK 打咗四五場波，佢係加，即係佢係想佢嘅 mindset 落擺咗呢隊拜仁度有啲巴塞元素喺度，而去見到係喺呢場波你會睇到嘅。咁咧，所以就係話會突顯到一樣嘢就係咩？可本身當然啦，拜仁個後防係有少少問題嘅。咁但係你再好要架硬地拿姆以一個關可以殺曬成個三閘線防中嘅角色，你就會好容易突顯到成個拜仁嗰個後防嘅問題。 冇坦白，拿姆就根本就唔係打防中嘅， 係嗰個材料啦。 咁但係咧，亦都幾得 寸嘅啫。 幾得意嘅就係咩咧？你見到呢隊拜仁咧，就係同舊年有都唔好話少少，幾多唔同嘅啫。你見到係當佢哋控球在腳嘅時候，攞住波去做啦，咁係識做嘅，即係揩住嚟做係好易做嘅。唔同過去咧，就係話。好靠嗰兩隻翼，係啦，兩隻去發揮，唔係咁樣嘅。咁但係而當佢哋失波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前面嗰人做到少少嘢嘅，就係去焗翻波嗰下，即係呢樣嘢幾得意嘅。咁另外一方面啦， 要讲嘅就係车仔啦，摩连奴 ,ok,、房中伟依旧返佢上一次教车仔嗰个方针嘅、我觉得係你见到当年就係艾森可能再搭阿马基里尼，最开头艾森搭马基里，而家就见到啦 ,ok, 林伯特嘅真係可能老啦，但係要返佢个所谓嘅灵魂人物喺度斗打返后一格 ,ok, 搭住阿拉米利斯打一格啦，咁有得呢就嗰三件去做啦，咁嗰三件呢可能係嚟緊係佢仲未，我覺得佢大家可能覺得哦，奧斯卡可能係必然， 巴薩特， 但我覺得 奧斯卡係必然， 但我覺得未必嘅，未必嘅原因係佢仲有，因為佢仲有好多喺手， 其實仲有好多球員， 安祖舒卓尼啊、夏薩特啊、 迪布尼啊、 迪布尼啦、 韋利安啊， 係啊，仲有馬達，頭先都提過啦。其實佢嗰三個反而個變化會係好多。 我諗未來嚟講，車仔即係人腳方面都可能會即係會有即係可能每場波因應不同嘅情況會有啲轉變，甚至前面就伊杜奧咧。 係嗱，呢場波就我覺得嚟得早，一早嘅原因就係、即係開季可能作為球迷嚟講啊，大家可以睇下誒試中嘅形式去睇下咩。咁但係我覺得兩個嘅領隊揸住兩隊波，包括拜仁同埋車仔，其實都未擺曬大家自己心目中所用嘅人喺度嘅。特別係車仔前邊嗰四個咧、我覺得摩連奴係未決定到喺度嘅。係啦，咁啊，交俾葉師兄。 係啦，咁啊，講翻其實就呢場波，我覺得梅拿就真係打得幾曳，梅拿 係冇乜影啊， 佢咪 冇 影打擺喺右邊啊， 唔係佢打中間， 打中間， 中間 咁啊，文素基治， 文素基打最前， 最 前 佢打文素基治 打後邊四一嘅，打文素基治嘅後邊，但係個問題就係似乎梅拿。暫時我覺得唔係 打嗰個位，通常梅拿都係麻麻， 唔係好適應到啊哥迪奧拿嗰種踢法啦。 唔係仲係太深。 我諗係其實嗰場波睇到嘅就係話拜仁佢班球員其實真係未適應阿哥迪奧拿滲落去嘅巴神數，因為其實上一季大家睇到阿軒力基斯帶嘅時候係好簡單嘅， 簡單 好簡單嘅，即係可能兩翼咁就插入去，或者梅拿喺右邊攝下中間一分個波落右邊佢就射得㗎。咁通常係呢啲比較簡單啲嘅，總之但係今次係好明顯佢係差咗落去右邊啦，跟住底線又撳返嚟中間又傳返去左邊又傳返去中間，跟住兜嚟兜去其實有啲迂迴少少 㗎。經驗嘅問題囉，我會咁樣講嘅。你見到兩個 R 呢，其實慢慢地呢場波呢開始適應到而家哥迪奧拿呢種打法。 其實 係 下半場佢哋做咗啲調整先至好啲，因為上半場都係你好快咁俾托里斯咁執咗一球，跟住就其實係老鼠拉龜， 埋唔到入去 㗎。 因為辛苦㗎，對於即係喺拜，即係講返拜仁啦，對於中間嗰四個嚟講，就係話呢梅拿好多時佢攞住完個波，佢局要俾返後面嗰下呢，因為啲位我覺得啦，即係可能啲位走唔啱嘅關係㗎，咁所以就要又要去做再做過，所以你會覺得迂迴咁㗎。即係我都話係嗰兩隻 R 其實做返可能應該會做到哥迪奧拿要嘅嘢，但反而梅拿就可能上到幾堂先囉，去了解返個戰術。如果即幾睇好嘅，即呢班人 因為梅拿本身係踢慣442 係啦， 4411嘅，但如果而家你咁樣，基本上佢係似單箭頭嘅形式，即係反而係似返 佢要喺個禁區頂度唔知做咩囉，佢唔知做咩， 佢將列貝利同洛賓唔係當一隻 lateral wing 咁用，佢當佢係要長期要喺兩個大禁區各位裏面拆開佢，再然之後再斜線插返入去， 係啊， 而唔係就落底線做， 兩個唔係落底線， 唔係落底線， 空間咪好，但係其實你呢種攻擊係正中呢個摩連奴下懷， 係啊， 因為摩連奴最出名嘅就係鐵桶， 唔係咁大家對得多啊，大家都係我用咁嘅功力，即係大家都係用同一， 但你唔係巴塞啲球員，你冇可能用咁靈活， 但 係 但係補充少少，其實佢嗰兩個咧咧係啱打呢隻㗎喎， 係啊係啊， 好啱打嘅，即係無論列貝利同埋洛賓係真係插翻入去打。 其實當佢哋其實上半場，其實我覺得喺即係就算上下半場，甚至去到加時，喺伊雲奴嗰邊都攞唔到甜頭嘅呢個打法。佢只能夠喺即係其實下半場之後，佢喺艾瑞高爾嗰邊，其實兩個或者甚至哥石任嚟三個一齊輪啊，艾瑞高爾嗰下先至有翻佢想做到嘅效果。 車仔嘅摩連奴咧，即係呢個咧呢場波亦都係要讚嘅，就話其實你問我咧，兩隻閘都打得好好 ，OK 嘅， 係伊雲奴域，真係打得好好。 你點稱都係車仔踢得好啲嘅。 相反，如果你話哥迪奧拿嗰種踢法，你要咁樣兩個角位用兩邊列貝利同埋洛賓咁樣拉入去，咁你變相咧，你其實列貝利嗰邊冇乜問題，因為阿拉巴真係可以、 可以頂到， 完全 同埋列貝利本身好 fit 嘅， 同埋可以喺個底線度同呢個列貝利有呼應噶嘛。但係拉芬拿嗰日就似 唔得，拉芬拿就 交流 俾 你都與佢打正選， 識見翻出嚟， 咁 令到佢兩個打得好辛苦。 如果你兩隻集上咗去，基本上、其實如果已經有兩翼啦，咁兩方面啦、一方面又會覺得梅拿其實冇咩可以做，因為人 係佢真係唔知做咩， 人太多。而另外一個弱點咧，就是暴露咗喺拿姆嗰度啦，因為拿姆唔係防中出身噶嘛， 補唔翻啲位， 補唔翻啲位，咁變咗呢兩個弱點咧。完全令到拜仁係製造唔到紀錄。 嗱，經一你所講咧，我諗哥迪奧拿好想做到一樣嘢就係咩？梅拿可能係一個中間位角色咧，去引翻對方個其中一個至兩個後衞出到嚟。And then希望就係列貝利同埋另外洛賓嗰兩邊可以一個直線俾落去插入去嘅。我諗哥迪奧拿就係其實想做咁簡單嘅嘢。但你見到梅拿即係。就係話佢唔慣識現翻出去俾翻個， 因為佢往常佢係周佩嗰個嘛， 最後 finish 埋腳埋齋嗰個， 但係 finish 唔係要佢錯， 同埋梅拿有個殺手鐧，其實就係執死雞一個好 奇 啊。因為如果你佢個企位距離個禁區比較遠一啲咧，就真係好唔著數。 佢唔慣咯，就係話 同埋大家點睇文素基治啲場波表現？ 正常咯，我又唔覺得佢特別差。咁但 係佢有出現過。 我就覺得同已經一講啦，呢場波佢係踢得真係麻麻地。 但係其實你去到後半段有幾下攻勢都係佢，即係 臨尾就係啦， 爭啲就搞掂，即係搞掂，即係追平嗰幾下，其實都係因為文素基治。 你當你睇你下降，你就發覺啲高佬咧，總會有佢嘅， 總會有佢用處。 今場咧，拜仁咧就講個 冇波俾到佢，其實 講後防啦，丹迪咧就充分表現咗佢打近身戰嘅無奈。佢近身戰完全係完敗啊，係咁俾奧斯卡同埋哈薩特都差喺度檸檬咁樣， 好怕㗎，係 㗎係㗎， 你見到拜仁好怕呢啲㗎，係 啊，咁佢有時時左時右咁入樣， 呢始終佢轉身都係慢， 轉身慢， 呢點我都係要提大家啦，我其實一早覺得丹迪唔係真係咁世界級，即係大家要留意下呢個球員搭，譬如你係搭保定嘅話咧，係真係真係幾大鑊㗎， 好過咩咯，好過， 好過巴克斯杜巴嘅， 伊力基斯咁你前面啲波簡單， 係啊，唔係上季，我覺得上季嗰種踢法就係其實好多對即係對手 咧 係過唔到中場，即係挑戰唔到佢， 因為邊個 保定啊嘛， 唔係第一個都係就佢可以。即係因為前面嗰個已經集咗少少，佢就埋去包咗個位就搞掂啦嘛。 係啊， 咁但係以往你保定帕巴斯杜巴連包位嗰個都做唔到，你見有一個人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咪見到成個防線好多咯。 加上你阿拉巴攻強於守咧， 但我想講喎，你點講咧？其實關於個後防嗰兩個中堅咧，我覺得都係冇用喎。點解咧？你要即係 攞多波先， 跟翻哥迪奧拿個 record 嘅就係其實佢巴塞嗰兩個中堅，佢 可以係馬斯查蘭路啊嘛， 唔係好搞呢樣。 個問題係個前場。緊迫個問題， 佢但你冇咁快做到嘛？你要時間熟練， 因為一批球員根本都打唔慣前場緊迫， 佢仲未有一個好勁嘅布斯基斯。 係冇錯，其實係可以，不過馬天尼斯 要訓練咯， 足夠時間上場， 佢未夠啊。 但我補充翻，點解用馬斯查蘭奴嗰點咧？佢拜仁唔同巴塞，點解巴塞要用馬斯查蘭奴死都唔肯換第啲中堅？就因為佢覺得正宗嘅中堅一個逼機就夠啦。 係。 就是因為巴塞長時間是 壓住 你打步， 變咗你中堅企的位置通常就會 前好多， 根本上 如果他本身是一個防中咧，佢會比較識企位。 巴塞 如果你兩個純中堅企在個中場圈咧，係唔識 唔係，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嘅就是話 ，OK， 摩連奴用翻佢可能五六年前嗰啲類似的打法，你見到哥迪奧拿離開咗巴塞過去皇馬，唔係過去拜仁都好，你又係見到嘅係一樣嘢，佢都係用翻。 佢類似咯，但係佢要再調整咯， 佢 未調整曬。 佢嗰手球員唔係巴塞嗰啲球員， 即係佢嗰套 form 其實佢要再有少少調整。 其實德國波好難踢到嗰種好細膩嘅功夫啊，腳下功夫同埋嗰啲 close touch 好難做得到。 但係依個要讚嘅一樣嘢就係話，即係。 OK， 當然是打少一個的關係啦、嗯、但你見到到加時的時間，你見到其實拜仁那個、 體能好好 的，體能同埋呢個我覺得 是這個發揮翻德國的傳統精神咯。其實去到體力打多個同埋十二碼呢啲都係呢啲就係玩曬㗎啦。 咁我咁我諗幾樣嘢啦，即係如果作為車仔用等，即係摩連奴守得咁好，但係始終有啲球員我覺得真係麻麻地。 我覺得佢關佢事嗰啲。 嗰個叫拉美利斯。 唔係，我拉美利斯呢場已經比上一次對曼聯係進步咗好多。 咁、啊、但係其實咧，列貝利即係一比一，即係下半場一開波冇幾個球咧，佢都要孭嘅，因為佢就係、是。即係翻身慢啦，即係跟唔到啊！列貝利，列貝利都係好 fit 啦，啱啱攞完歐洲足球先生，但係個波就射得好勁、好靚嘅呢球。 唔係咁，但係我會咁樣講嘅，你唔可即係拉美利斯個級數未 唔係艾森咯， 係啊， 你唔可以當佢艾森，因為佢其實本身佢都係打進攻先㗎嘛， 因為 佢係俾人改造咁樣冇計。 當年嗰隊真係好強嘅，佢搭埋機 會。咁啊咁啊，梗係 佢唔同艾森啊，因為艾森其實佢個心意好簡單嘅啫，佢要做嘅功夫係好。 佢攞到個波就交俾人。拉美利斯其實佢自己會諗住會做埋㗎嘛，佢打算。 同埋拉美利斯其實去到人少打人多咧，佢自己幾中意大波上嘅。係 啊， 咁呢點就即係 佢呢啲 係新咯，同埋基利利嗰只咯。 即係佢 巴西球員。係 咯， 巴西 佢有嗰個習性，好似嚇，即係佢好。我同下都差唔多啫，我都可以扭水啊， 唔需要 你睇 啊。 你睇早兩季即係有一場贏1比0巴塞嗰球波，都係咁嘅波啫嘛。 唔係拉美斯本身唔係打防中出身嚟 嘅，所以拉美斯佢 唔怪得佢太多。 打雙防中咧，要好睇林伯點樣判斷先啦。同因為佢係同林伯同一類型啊嘛。 係啊，其實而家嚟講， 其實而家變咗係林伯係變咗打橫向嘅。 係要鬥住佢， 鬥翻住。 咁但係我諗 慳啲氣咯，同埋主要係開罰球咯。 咁巴係識打呢波嘅，即係好熟， 同埋摩連奴亦都好養佢咯。 佢 打橫， 佢呢個 system 嘅，佢已經練到好熟噶啦。 因為其實即係你睇曼聯嗰場到呢場，其實兩個喺中即係後邊鬥住嗰兩個中場都唔係好上嘅啫嘛。 嗯 嗯， 咁佢哋都係即係其實好快咁反擊就係、是、因為。佢哋兩個攞到波就奧斯卡夏薩特，跟住就搭前面啲人啦，係啦、 嗯， 就咁去咯。咁其實就咁上下。 咁啊，講講呢場波嘅關鍵啦，就是、拉美利斯嗰兩個黃牌就變咗個紅牌，就打少波啦。 唔係， 其實我覺得啊，第一個黃牌咧，真係我覺得係有啲冤枉嘅。其實咧，嗰陣見到個波咧，其實阿列貝利就自己困腳就自己跌落地嘅，嗰、球波就無厘頭球，即係攞咗個黃牌。咁啊，我覺得呢個黃牌真係好坦白講，真係有啲問題嘅，真係講真。我覺得呢個波完全根本 no foul 添啊！我直情覺得係 foul 都冇得 foul。 但其實數一數咧，車仔七條有攞黃牌。 係啊，你覺得你嗰日睇波都話啦，覺得好鬼矛、啊。 好矛，其實大家睇到其實係辣多咗啲辣咯，你硬淨之餘係即係你去到後半可能六十幾分鐘打落，其實係多咗一啲 策略性犯規， 即係犯規，即係其實有啲踢下腳尾啊，即係尤其是你見托里斯嗰下真係好離譜 啊嘛！奴教皇馬嗰陣啊，比比啊，阿基力拉啊， 佢哋體力夠嘅時候其實 OK， 即係佢哋唔需要用到呢招嘅，佢冇用過呢招，咁但係。就係你見到佢哋開始體力有啲下降嘅時候就 摩連奴嘅嘢開始嚟，我即係講啦，即係唔知摩連奴嘅賽前嘅部署係點，我哋冇辦法知啦。但我覺得呢啲嘢其實喺第一列皇馬度，大家都 講翻轉頭啦。摩連奴你由波圖開始嘅，都已經係咁樣踢啦。 仲要40個中場嚟做咩啊？ 係咯， 波圖嘅年代， 我覺得少少教訓俾佢啦。即係同以前只能講嘅，佢唔需要踢咁樣嘅。即係老實講，佢唔係踢咁樣，其實佢可以。 佢贏 佢捱到啊，捱到尾噶。 但係摩連奴得呢一招啫嘛， 唔係佢想，我覺得 佢稍微調一調，你鏟咗嗰啲堆嘢，即係你落嗰隻辣椒落去，咁你個 post 你贏咗啦，你攞隻杯走啦嘛。 係有指令嘅，你會發覺成隊車仔六幾分鐘開始就多咗 少少辣下靚啦。 好明顯係想撩興。 我諗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你踢少個咧，其實你所有球員都通常會狠啲嘅。因為體力真係會降得比較快啊嘛，咁同埋就算回顧翻原波圖年代嘅摩連奴咧，其實都係一班爛仔加個迪高，即係天才波再加一扎人去踢啦。 但你唔係用呢班人啊嘛，奧斯卡夏薩特。 喂呢啲唔係咁樣用㗎嘛。 咁、哦、我其實比較關注就係諗白其實季初差唔多係用到 100%, 我就覺得咁 我諗下流。我諗佢季初嘅上力程度即係佢個狀態、嗯、我操得 好。佢係好 嘅。操得好。 我諗輪換啫。 我諗會輪換嘅。 即係譬如 Van Kinko 啊嗰啲應該佢熱身賽用咁多都應該都會用下啩。 你又入咗個韋利安啊嗰啲大隻隻嗰啲 呢。佢有幾個位其實呢應該慢慢會輪多返少少譬如好似你伊雲奴域可能都有個替補就是阿斯比利古達啦都冇乜點出過啦。 我替補米基爾打十零場都得啦上季打 咁我唔係好擔心啊佢嗰啲一比零好鬼高鬼緊要。 如果佢打聯防唔緊要嘅。 係啊打求其搵兩三場落艾森 不過 米基爾落返曬出嚟都冇問題。 佢摩連奴福格係鍾意抽水㗎啦。 係啊 即係明明呢都已經就跌落你個身度啦都仲要搵隻手掣。 揀一腳嘅鞋底餅寫食 你。你跌啦你跌你 其實你比較到啊，班人嘅換嘅人唔算太多，所以即係同舊年賓仔比較，啲人埋身嗰下，其實真係硬淨咗，同有多少嘢咯。即係你見係 舊年咁睇，最有摩連奴嘅 trademark 嘅風格 啦。最典型係摩連奴嘅完成品就係杜高巴咯。 係啊，即係一個人自己搞掂曬啊嘛。 咁而家咪有伊杜奧咯。 哦，伊杜奧， 伊杜奧， 我覺得 唔 係 摩連奴嗰只型嘅， 唔係即係杜高巴嗰種。 係，即係你 因為好耐之前即係當摩連奴同啲車仔曾經諗過杜奧巴拍住伊杜奧一齊㗎嘛，我覺得伊杜奧就唔係杜奧巴嚟嘅。 但盧卡古你又借咗出去啦、嗯， 盧卡古咁梗係啦，嗰日咁嘅波， 嗰球十二翻轉啦，不如咁樣講啦。 第十二碼你真係唔怪得佢喎、啊。 伊杜奧喺摩連奴係咩咧？落翻嚟車仔其實就係當年嘅安力卡去打呢啲老鬼波，係 啦，都 預咗呢樣嘢㗎啦。 或者對弱隊其實。伊杜奧係幾紮實嘅， 係啊，佢嗰啲 紮實嘅，因為嗰、那個 突然 嗰、那個 conversion ratio 好高啊嘛， 因為佢後面有無限供應啊嘛，有紮好叻供應俾直線嘅， 同埋伊杜奧呢啲波幾慳力嘅，即係你好早鎖定勝局咧， 你唔可以揾佢去諗係代替杜奧巴，唔係嗰 樣。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雖然就打少過啦，但係加時即係一開波下薩特個球波 叻， 就一來即係佢自己就靚啦，二來咧阿保定大哥咧即係。阿拜仁保定大哥咧，即係似乎俾人一飛咧，就已經中曬，中曬，中死曬。 正常表現咯、啊，呢啲咪保定嘅。 喂，但我想講多一個人， 係 拜仁龍門。 啊，紐亞， 紐亞， 覺唔覺得真係？ 嗱、啊，不如睇埋 佢轉會，轉會去拜仁之後都 係 咁差。 啱啱就係啲球波就係啦，自己啱啱死位近處，即係落地慢， 係 啊呢球，不過紐亞又係咩㗎？ 但其實紐亞其實佢由轉咗去拜仁之後都唔係打唔翻佢喺04嘅水準㗎。 我想講 佢未打得翻， 其實即係過咗嚟之後幾年啦，好似 兩年啦， 今季咪第三季， 第三季 啦，今季第三季啦。第一樣嘢我唔覺得佢可以翻去，即係睇到都係未喺04嘅水準。第二樣嘢嘅係。即佢咁嘅， 我覺得係縱慣佢囉，因為即拜仁上季個後防太少面對挑戰啦，即真係、有啲波佢可能依賴對前面嗰兩個中堅幫佢解決嘅，咁同埋佢嗰啲決斷能力同埋有少少懶散嗰種態度呢，始終係性格嚟㗎，係改唔到 影響到德國國家隊囉，我想講 係會 做多嘅，有好多 懶嘛， 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睇即德國隊嘅領隊揀咩人啊？ 係 啦， 咁人哋有 魯維揀咩人 啊？魯維契仔啊嘛， 同埋最後一句，頭先你話盧卡古嘛，其實最後一球波即係最後十秒輸嗰球波咧，其實盧卡古我覺得都有啲責任，因為其實咧以佢後備換入咁好氣好力咧，嗱，因為嗰波咧佢係應該咧，佢而家係飆緊出去俾斬，即係飆去斬波嗰個㗎。如果俾嗰個係杜奧巴，就一定成份波殺落去，就唔好俾佢斬個波入去禁區嘅。佢就唔係懶懶行企咗喺度，就由佢斬。咁結果就輸咗嗰球波啦，好 快。算啦，大家無謂去。 喂，但係你之前好多腳都係喺嗰個位俾人係咁出，咁你冇計㗎喎。 咁當然啦。 你即係再之前，其實阿獅子頂咗好多球啦，大佬。 好多嘢啊！ 獅子，如果獅子頂唔到，入咗兩三， 輸咗啦。 佢起碼三至四球，拜仁嘅出攻門係睇住入都俾獅子救翻 啦。盧卡古死咗心去啦。 係啊， 始終佢個級數 可以， 佢係爭啲啊，真係爭啲， 但係超係 佢真係毫無聲味啊！ 咁睇下佢愛華頓啦，嗱佢而家嚟緊借咗佢愛華頓，會唔會有翻上季西布朗嗰邊 ？Moses 係過咗 ，Moses 去利物浦， 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佢愛華頓。 即係有冇得搭正選，我覺得有啲問題。 我反而覺得如果愛華頓仲係摩耶斯教呢，就會幾啱佢教㗎喎、但係馬天尼斯我覺得就招 招地，我覺得粗啲啦，其實唔係馬天尼斯咁有 講啦，其實佢只係另一個耶古堡啫。 係囉、 如果你話莫耶斯教 咁又唔同，耶古堡好勤力下，同埋真係死扯㗎喎。 唔係佢西布朗都好勤力㗎。不過問題，我覺得佢喺車路士嘅體系，佢唔知點。 唔係啊。 不過嗱，我想講問一問，其實車仔你講真，呢十年八載，即係由摩連奴又開始教開始，講真，你除咗即係一個杜奧巴叫做係前鋒，叫好頂級，叫做即係踢得起上嚟。我成日覺得呢隊波永遠都係靠中場食糊㗎喎，即係真係幾前鋒群，前鋒嘅墳墓嚟㗎喎，我覺得。 托雷斯，托雷斯咯。 蔡斯咁都仲叫得， 唔係陳英，唔係軍刀唔算， 軍刀直情唔掂，得瘦㗎嘛個把刀， 再鋒利嘅刀。 阿斯普係咪一季交 都又係 好啦？唔係，但交個二十球以上喎嗰季。 哈索賓基嘅就，你數到最上一季係哈索賓基， 杜巴 係杜巴都要第三季先至有了， 唔係數杜巴咯。 但 係 由即係2003-2002年開始嘅車路士咧，你真係發覺好多好優秀嘅中場，即係包括有嗰個以前媽媽啲林柏特 upgrade 到一個入廿球嘅林柏特啦，你又見到好多啲例子，但係好好嘅前鋒，你真係基本上係真係得就賭八個 啦。咁啊，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呢場超級杯講真，你話緊要咧就 唔杯仔嚟嘅啫， 唔係都牙膠咯。 但你話 佢兩個領隊， 你話唔緊要，我又覺得 鬼啖氣咯。 係啊，我覺得緊要㗎， 緊要㗎。 呢場係一場高 兩個係高水平、 高水平嘅測試咁樣。有時你要試陣咧，有時要有翻咁上下嘅競賽水準，先會試到啲嘢。 睇板㗎， 我有同埋我都想講埋個十二碼咧。其實有啲嘢，因為其實你見到個十二碼係 啲質素 係高，頭四輪係寫得好好。 啊！即係除咗係咗盧卡古嗰個啫， 薩基利個球，薩 基利嗰球都差㗎，因為你第五輪係即係你數，跟住我事後再數翻，其實車仔冇人，冇再多人可以揀落去，因為其實你睇翻個陣容，佢阿瑞高爾射咗啦，林柏射咗啦，仲有阿夏薩特射咗啦。阿馬哈薩特冇係奧斯卡有射， 係奧斯卡， 跟住仲有係死啦，唔記得咗添。仲有邊個？ 加利卡爾好似 啊，冇。 我記得一個勁射嘅喎， 卡希爾冇射，戴維雷斯係咪有射？ 有， 戴維雷斯有射。咁跟住就之後其實冇人揀啦，佢剩翻，即係你見到望一望買基爾，泰利。 泰利仲敢俾佢射？ 泰利，你見到卡希爾 數曬， 你數一數， 數曬 伊雲奴域斯字，你除咗盧卡古唔射就黏唔過啦。 唔係正常地，如果你俾我揀，頭先就係前份數，我如果你唔讀出嚟，我都估 A 高諗白係一定係， 係一定。 跟住如果俾我有埋嘅話咧，就一定會有埋阿大衛路易斯， 係 一定係，因為大衛路易斯睇個版 O K 㗎， 好鬼靚㗎嘛， 好定㗎呢個， 好定㗎， 因為有巴西人嘅質素嘅射身喺 旁邊。咁你再俾我揀就係可能會奧斯卡， 有奧斯卡， 奧斯卡有 嘅揀嘅， 哈薩特唔會走咗， 換走咗， 就算射我都唔會揀哈薩特，曾經射過兩粒。喺英超度，如果俾我揀埋伊雲奴域咯，冇咯， 係啊，剩翻你可能一係盧卡古，一係伊雲奴域。 唔係我諗， 你真係冇得好揀。 即係啲後衞十二碼射得幾穩㗎喎。 唔係我諗摩連奴，因為見到鏡頭，摩連奴就對住盧卡古講：你射唔射啊？盧卡古話即係滿有信心話：哦，我嚟射啦。咁啊，但係結果係咁嘅結果。 唔係咁，但係你真係怪唔得曬，因為其實你都 十二碼都梗係冇得怪啦。呢樣嘢就咁，但係就即係最有結果啦。 算啦， 就賴嘢啦。 结果 借 咗啦， 跟住就放逐佢啦，最后咪放逐佢啦，你记唔记得啊？仲射得咁衰啦，人哋沙基你都射得衰，但系射衰入啊嘛。 唉，咁所以真系冇办法，真系冇计啊！冇计啊！真系要哭波丧啊！真系。唉，今日无论啲好啦，真系超级杯过咗啦。 系就系咁啦。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就我哋先讲咗啲欧洲波先啦。 欧洲其他波啦。 啊，因为欧洲波其实有几笪地方都有啲大。 西甲好多大战。 西甲就有。 一場華倫西亞就對呢個巴塞羅那嘅，睇紀錄咧、哦、就好緊湊噶。 係啊，上半場就三比二啦，其實 五球波咧就喺上半場咧就入曬嘅呢五球波，係啊。咁啊，但係咧其實睇翻嗰場波啦，咁就我賽前咧即係我貼波都有貼啲場嘅，咁啊我估細嘅，即係先話俾大家聽點解我會估細，因為其實咧就 但係往績係大開 嘅。唔係我就係話咩？點解我會有咁嘅意念話估細咧？咁因為就係、是、即係巴塞羅那，我覺得今年嘅防守係好咗啲嘅，係好咗啲嘅，係因為佢嗰個前場緊逼比喺舊年做得好好多。 我諗有翻一個領隊喺度監場咧、這個，有監場獨使係爭好遠嘅。 同埋華倫西亞佢本身其實佢個防守力都 OK 嘅，以往 同埋華倫西亞個進攻力就差咗。 係啊，同埋普斯迪加 呢啲、嗯，你真係收皮啊！ 但係最大鑊就係呢場普斯迪加翻三 球，真係估佢唔走啊！ 有兩球啊，大佬。 普斯迪加好似季初入咗，好似入咗之前入咗一兩球噶啦。 係啊，即係、今年真係翻三。 佢唔係話佢個約話入15球先可以。 但係而家咁啊，走 勢掂喎，為咗份糧，真係有推動力喎、 啊。OK 啊，咁啊，但係呢場波就普斯迪加入兩粒啦，咁啊，但係美斯咧就先入三粒嘅。 黐線， 你輕描淡寫咁樣講，你可以講到打籃球射三分咁輕鬆啊！你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場波就係華倫西亞嗰、那個嗰隊防中唔係嗰個中堅咧，即係近乎係真係穿曬窿咁滯嘅，真係又真係尤其是你講第一球波啦，咁就係、是、之前咧都已經俾佢拖個直線咧，俾尼馬就已經係入波噶啦。其實嗰球波咧球都係判越位，其實嗰球波咧根本就冇越位嘅，根本係平排嘅嗰球波就已經有個警號啦。但係跟住即係話都冇咁快啦，咁跟住就即係法比加斯啦，呢場波又係嘅，法比即係呢個華倫西亞俾好多個空位俾法比加斯，即係去俾波啊。 法比加斯呢場係咪即係頂替沙維嘅作用？其實就係擺 唔係佢而家係正選嚟㗎啦， 即係。沙維唔出就即佢嘅打法係真係做派牌，定係即係以前咁佢真係攞嚟攞佢嚟 頂美斯咁樣。我覺得反而恩尼斯達做咗沙維嘅嘢，係、啦，所以法比加斯就打翻佢自己個加波。嗱、嗰球第一比零就係因為中場甩咗波嘛，即係華倫西亞咁啊，結果就法比加斯俾個直線咧就俾美斯咧，咁、就搞掂嘅呢球。 你好好好係法比加斯即係俾一下即係致命嘅波就俾人走到就射嘅咯。 係、啊，即係呢啲波都好典型嘅，即係中即係華倫西亞嗰對防中又係曳到絕啦，即係可以咁樣講。 但係咁睇，其實即係如果以呢場嚟睇，法比加斯有啲希望翻生。 其實今年法比加斯係打得好好嘅， 換咗少少，即係個領隊係可以有啲辦法調一調教個打法去就即係令到法比加斯可以翻生。 今年法比加斯係好似正選都冇乜點甩過， 係 即係冇好似以往咁又要打。一場又要唞唞咁樣，今年就打得好足，咁所以咧就信心就會好多啦。第二就佢真係打得好好啦。第二球波又係㗎，咁雖然又係華倫西亞米奇爾中間甩咗個波，然之後就發俾加斯，就俾個直線又俾呢個咧美斯。直闯入禁区，左脚一弹咧就弹咗落去，咁呢个咧就2-0，都系嗰句啦。其实呢场波，即系巴塞罗那开头先赢得咁易，就系、是、因为始终都系华伦西亚嗰扎咁嘅中后防真系好曳啊，真系打得系啊，即系列卡度哥斯达啊，即系拉美啊，中场嘅米歇尔啊，尤其是咁啊，都系表现得唔好嘅。咁啊，跟住咧好快，第三球波嚟讲咧，其实咧 个 组织又系好靓嘅组织，就系、是。呢個法比加斯俾佢左邊就係尼馬一比，跟住美斯順腳一射左腳咧，咁就入網噶。呢球波3-0，咁啊以為搞掂， 搞掂啦。 咁啊點知咧，即係普斯迪加就離家伙啦。普斯迪加嗱嗰場波嚟講咧，普斯迪加就其實全隊華倫西亞都打得麻麻地，係一個普斯迪加咧就叫做好啲嘅啫。咁啊嗰球波就係咧佢呢個祖奧彭利拿就喺右邊斬出嚟咧，咁跟住普斯迪加就背住阿碧基嘅。但系佢咧就车身窝里一射咧，咁就入咗嘅。 咁大镬，碧基输呢波竟然。 咁但系呢球波又唔关碧基事喎，碧基已经黐住普斯迪加噶啦。咁啊，但系普斯迪加咁样，你咁样背住龙门咁样 超水准，佢平时唔系呢啲水准嘅普斯迪加应该。 系啊，但系今年真系打得几好嘅。今年 但系即系以往我哋睇开普斯迪加呢啲动作就会即系射咗上看台噶嘛，或者踢咗出横边嗰啲噶嘛。 根本佢唔会做到车身呢个动作。 系咯。 但系佢呢场真系呢球波又系射得好靓，同埋。 最後3-2嗰球，其實就好典型嘅巴塞嘅即係角球嘅防守戰術嘅問題啦。 唔夠高啦， 擺頭柱，擺頭柱，即係我哋成日舊年講啦，即係要擺一個頭柱， 係啊，要人哋晾住。 嗰個叫恩尼斯達。嗯，即系摆头柱嗰、那个， 哦，你个摆高啲嘅压落去就已经搞掂咗。 跟住再有保斯迪加嗰个叫做丹尼尔艾维斯，咁你话顶唔顶到啊？仲有呢个保斯迪加，仲要系其实我之前提过咧，喺个统计资料里面话系喺西甲里面，即系争顶空中争顶头五名成功率最高嘅球员嚟。 唔系嗱，我睇翻巴塞个阵数埋过1.8米，唔计维图华迪斯啊， 系 得翻碧基同 保斯基斯咯， 碧基同保斯基斯咯，咁大佬，碧基又唔系。企喺嗰個位置， 兩個睇聽人哋五六個，你真係點睇啊？ 真係我覺得真係好有問題，邊有理由擺恩尼斯達落個頭柱度啊？真係，真係所以真係3-2。 咁你冇計，兩個最高嗰兩個你要讀喺中間嚟跟人哋啲高佬啦。 唉、咁所以真係冇辦法，真係冇乜唔係太多高佬，最多咪藍尾同埋列卡度哥斯打。咁其實後屘去到下半場啦，咁雖然就即係都冇紀錄啦，但其實都好精彩嘅下半場，華迪斯都救咗幾球。即系如果唔系华迪斯真系， 夏季真系点算啊？夏季真系点算？ 夏季 佢份约倾掂未啊？ 不过难讲，佢份约就唔知啊。我觉得就可能佢啲领队就难讲噶呢啲嘢，即系一日都仲喺球队里面咧，一日都仲有得掹嘅，我觉得吓。咁啊，所以呢场波就好睇嘅。呢场波真系如果大家真系挂住睇英超而冇留意呢场波，我觉得值得即系重睇呢场赛事。 球场皇马咧， 皇马3-1就赢不尔 派 啦。 因为我哋嗰日睇波聚会都睇咗少少噶嘛。 啊，系啊。 是啊，有少少睇㗎。 佢係5:00已經開波㗎。 六點開波嘛，開早場。 我哋去到7:00嘅時候都睇到臨尾。 我開到早場。 早場㗎，早場㗎。呢場係早場㗎，大家食住飯睇㗎。 係啊，咁啊，另外就呢個皇家蘇斯達呢，就1-2就輸咗俾馬體會。咁啊，馬體會就韋拿啦，又入波，又一個助攻啦，好犀利啦。咁嗰場波皇蘇好坦白就打得唔好嘅，即係前面即係斯芬魯，即係死啊傑斯一戰咧就又。 啊！累埋你喎， 啊！真系又累我啦。唔系，因为我又系估细原因就 系、是， 因为根本就系马体会个防守其实好好嘅，因为你同即系可能同级数华伦西亚你个比较咧，基本上就系咧完全就系、是、马体会个防守咧就好好多嘅吓。 系、 啊、好咁就咁啊，呢个西班牙就差唔多啦。 系 咁就意大利有啲啦，切啦。 意大利就喂，我想改场波，祖云达斯赢呢个拉素啊。 系 我。睇過都真係對今屆祖雲達斯嘅寄望都幾大，係啊，因為即係今年簽咗幾新兵啦，即係有迪維斯啦，咁另外即係博巴嗰啲又即係越嚟越成熟啦。咁我見佢幾球波打入去咧，個組織性同埋嗰種走位嗰種意識係真係比以往好，即係有翻少少意甲嗰種光輝年代嘅嗰、那個嗰下水平喎，有啲啲。 即系拉素，即系高老师有冇出 噶？高老师入波添，即系比四破蛋嗰球波就 系 佢入嘅，系啊。 咁就其他意大利赛嗰就拿波里好似3-2喎， 系 啊，都好犀利，都 拿波里就今年啊，大家都话增兵系一个即系不容忽视嘅力量 啦， 系啊。咁啊，即系我谂其实最。緊要就係我覺得季初睇呢幾場波就係鹹石生翻好多啦，係 啊，入兩球， 鹹石真係生翻好多，有一兩球。其實佢以往最殺食嗰種波係真係嗰種遠射，其實佢好叻偷位去射波嘅，即係佢就唔係話嗰種要拉行啊，要好勁助跑嗰種嘅， 係， 但係就好識偷少少位去射一啲十即係大約20碼左右嘅一啲咁嘅波。咁我覺得啊。斌仔用得唔錯咯，即係呢幾場波睇到佢係即係拿波里嘅進攻個一個幾主要嘅傳員 啦。咁早幾對拿波里哇非常之好睇 啊！ 我想問一場啊，費倫嗰場咧，我見費倫天拿咧大炒熱鬧。 哦，正常啊！ 作客大炒熱鬧， 係啊，熱鬧啊，好曳啫，好似係好曳嘅，好似啱啱升班咁啊，今年係嘛？ 唔係好記得， 好似係升班。 不過我見馬六高美斯係入兩球啊， 係，馬高美斯入兩球， 其實啱踢嘅， 啱 係 啊，踢嘅高美斯。 我就成日認住高美斯咧，即係由於即係馬六高美斯踢過拜仁啊，咁啊令我諗起另一個踢過拜仁嘅意大利中鋒 東尼 盧加東尼，因為盧加東尼以往都係 又係費倫天 有費倫過去噶嘛， 啊而家仲得㗎，36歲，上個禮拜咪搞掂 咗，上禮拜。搞掂咗咧 AC 啦，喺维罗纳啦，而家就 唔系 AC 要搵翻卡卡费啦。 系讲起呢个卡卡由皇马 又翻翻去， 终于翻去 AC， 翻翻呢个舞会啦， 真系有求 成功。 哇！佢真係還，即係真係真係似係還完債。 其實我覺得一直佢都係錯嘅，負債。係 咯， 我又覺得真係有啲錢， 有啲嘥嘅，真係 有嘥啦。佢其實佢頭嗰兩年發覺唔係好啱打，應該要走㗎啦。 但係恐防都説到僵曬咯，真係 一黃。我諗佢有啲自己嘅，即係佢係一個好有規律，即係好虔誠嘅，即係你見到佢係。即係都唔係嗰啲好放， 絕對唔花啲嘅， 係唔花啲嘅， 應該都唔會太差嘅。 我覺得佢係坐到完約先走。 唔係佢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喺 AC 米蘭尾期咧已經話佢有一啲傷患咧係嚴重到係有可能係要被迫退休嘅， 停退休， 甚至係要退休嘅。咁嗰陣就算皇馬去即係用一個破世界紀錄啦，嗰陣仲係破世界紀錄啦，算啱啱俾人破咗 啦。價啫，係啦，浪起亞邊個價啫。 咁用嗰個價去簽佢咧，大家都覺得略為有啲冒险，咁但系毕竟卡卡嘅商业价值系有绝对有保证，咁似乎皇马呢个算 卖好多金桑子啊，真系金桑子佢都卖唔少啊！ 职业足球嘅球员生涯嚟计，如果当初佢唔选择去皇马，去曼城，分分钟仲多， 仲危险啊！ 仲危险噶，你要喺英超踢嘅话，我估佢， 我觉得 重伤机会更加大嘅。 佢唔系欧联队嗰几队。 其实而家呢队皇马冇得俾佢踢咧，你唔可以话佢伤得太多，而系佢已经签咗好多人系到去踢噶嘛， 冇位俾佢踢。 冇位俾佢踢。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卡卡翻返 AC 咧應該 OK 嘅，從來資格第一樣嘢老人院啊， 唔係 AC 尤其係啦， 由 AC 尤其係一個安老嘅好地方。 你睇顏布斯嚟到去養到咁耐， 哇！你諗下，你數一數有幾多個大把，你數到啲球員喺 AC 退休啊，秀山嘅李華道啊，咩嗰扎你數埋啲嗰扎全部都喺度。 唔係，我諗大家都想卡卡即係 AC 打得好嘅， 係 因為喺皇馬真係嘥咗幾年。 同埋 AC 有好多即係年青啲嘅球員，即係佢有佢喺度打一打又 咁，同埋 AC 你都知道啦，啱啱放走咗奇雲保定啦， 係 啦，嗰個十號仔嘅位咁啊，你直接可以俾翻卡卡 咯，係咯。 但係見22號衫仲有冇得著啊？ 22號唔好記得啦， 佢著開噶嘛， 咁啊唔知啦。好啦，咁啊第一節時間即係上半場啊，咁啊差唔多啦，我哋下半場再繼續。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